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，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。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。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。 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？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？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，唔同嘅节目，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，乜都有。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。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。上 My Radio 网站，可拣直播，亦可拣重温，再揿 Enter。就咁簡單 ，My 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。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，揀 Facebook 直播、YouTube 或者 Live Stream。記住 ，My 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，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。 大家好，又嚟到今晚开你波，即系今日见到阿 Randy 咧容光焕发咧，就知道咧我哋啲赢爆心水系啪啪声，呢个礼拜真系认下叻，我哋要。 咁其实赢咗唔系净我容光焕发嘅，大家都有赚。 唉，咁当然啦。 咁其实十一月嗰个赢爆咧，就系第一个礼拜嘅成绩咧，其实我都有啲惊讶。 系咪啊？ 系啦，不过呢啲系实力嚟嘅，我相信。 唔系啊，我好少失望噶。即系我真系失望噶，系啊，有乜可能唔系六场中晒噶？尤其是礼拜一嗰场澳职、打多人哋成，即系打多人哋对面墨尔本胜利咧、大半场，竟然咧领先又俾人追翻和，好彩场系平手盘，如果唔系啊，真系要让人就大剂添。 同埋嗱，我哋中嗰啲场次咧，有啲都真系几惊涛骇浪啦。头先走嗰场有一走都开心啦， 澳职啊， 其实应该要赢啊嗰场。 英超先惊涛骇浪啊， 爱华顿。是落后两球先嘅，其实落爱华顿呢队衰波咧，我哋都谂啊，真系 得唔得啊？ 但系其实都似啲分数，同埋似系反底。本来其实踢到一半，即系下半场 2-0啊，输到 系啦，零比系啦，以为死。 我哋喺个 group 度静晒，大家系静晒，跟住咧突然间去到2-2咧，开始生有啲新气啦，2-2咯， 跟住去到临完场前3-2， 跟住咧再临完场前咧补12分钟，对方由12码。我就大劑啦，跟住啊，好彩，即係有時咧賭波嘅嘢，好運咧就緊要過好波嘅。 真係運數運氣係其中一 part 啦，都要睇實力 嘅。係啊，講呢啲而家先。 唔係，即係我哋接波係實力。咁我話同嗰場其實都踢得好啊，OK 啊。咁所以咁樣中波咧，其實真係嗰個感覺咧，好興奮， 好興奮，好 high。即係日積錄到六個對葡國紅鑽嗰場又係啦，去到臨尾70多分鐘先入啦，等到頸到場啦。 係啊。 但系04嗰场德甲推介嘅嗰场又系好运啦，即系入嗰球波都系散，即系好似都系几富富碌碌咁入啦嗰球。咁但系最清风送爽嘅，当然就系近期嗰两个 lead， 我哋真系着晒火。 西甲、 法甲呢两个 lead 咧，真系赢到咧，真系啪啪声。法甲咧连续6个礼拜，我哋咧六推六中噶啦。咁就里昂对圣伊天嘅打比战，里昂作客。推介個上盤冇怨念嘅，半一最初讓半一高水嘅，我哋俾嘅時候係高水嘅，咁但係咧對象咧縮翻平半開波，贏5-0，皇蘇落飛落到嘭嘭聲，對象贏又係贏3-1，即係其實近期咧法甲西甲咧，第一球迷即係有時咧好想講，唔係話 hard sell。好想讲咧，你哋唔好错过呢两个联赛。 真系， 我哋真系好想，即系除咗而家嗰几廿个球迷不断喺度赢紧之后咧，希望过百个球迷一齐赢啦，要赢钱就一齐赢，赢街外钱咧系最开心。 冇错，即系你话里昂嗰场咧，突然间赛前缩飞啦，其实回飞都唔紧要嘅，因为你其实而家去到11月咧，我哋开始知道啲季初嗱，当然嘅成绩有啲飘忽嘅， 要观察啦。 系啦，咁但系去到而家咧，我赢到嘭嘭声嘅时间，因为知道球队嘅实力啦，咁好多我哋自己有睇直播，咁亦都有啲球队啦，不嬲都系比较蛊惑， 即係可能臨場啲飛數啊，你會觀察到可能呢場唔去嘅，因為就去到兩個月，我哋知道球隊嗰個質地啦，咁所以嗰個勝出率咧其實係高啲嘅。嗱當然啦，因為我哋有睇我哋 Facebook 啦，或者 My Radio Facebook 都知道西甲同埋法甲，我哋嘅命中率係非常之高，即係法甲差唔多場場都中咁滯。咁啊即係暫時咧見到好多朋友，譬如 join 我哋啲 plan 咧，可以揀個別聯賽或者揀啲組合嘅。咁但係我都真係勸大家，其實最好就 join 曬全部。 咁當然啦，同埋我哋因應住即係有啲球迷，我哋有啲統計數字都見到啦，可能好多都真係買啲四大聯賽睇啊，咁就二線聯賽都有好多球迷嘅。不過咧就可能有啲球迷就覺得二線聯賽可能揀一個好啦，因為有啲聯賽就未必會買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喺啱啱呢個月開始咧，你上到 My Radio 嗰條贏爆全世界嗰條 link 咧，你會見到除咗六個聯賽可以分別自己買之外咧，有多咗一個組合嘅，就係咧法甲、日職同埋咧就呢個嘅澳職咧。就一個組合，咁而英超、德甲同埋西甲咧，有另一個組合嚟嘅。咁當然咧，有另一個咧就係全餐買曬嘅，咁都得。咁頭先個球迷同我哋喺個今晚開你波嗰個嘅專業私信我哋啦，佢就問我哋就話：喂，究竟買邊個聯賽好啊？到咗我哋同佢講話全餐啦， 梗係全餐啦， 你梗係唔好即係近期即係殺得盛起啊！即係等同於季初，即係大家有買馬都知啊，季初啲馬咧就即係有少少叫做飄忽啦。去到而家十一月咧，大家買馬都會覺得得心應手啲，因為啲馬嘅實力啊、狀態啊、操 fit 咗，波一樣，球隊一樣，所以其實喺我哋咁多年大家買波裏面咧，雖然就話股市就十月十一月咧就即係好多時候會股災啊，但係買波咧通常咧十一二月你開始買咧，通常都會中到啪啪聲去。 咁如果你譬如你買全餐，咁你一個 weekends 你有可能五場波、六場波咁嘅心水，咁你如果我嚟過關咧，其實你唔使好大注。咁已經嗰個月費其實可以翻到本。 其實我諗上個禮拜大家嗰啲球迷已經收翻曬本 了，收翻曬本又得啊，再直頭可以俾多幾個月嘅月費。咁所以嗱，大家話喂好 hard sell 啫，呢個節目頭嗰幾分鐘 hard sell 自己，咁啊當然就梗係要噶啦，係咪先？好嘢，即係要講。 其實我諗近期即係大家周圍身邊嘅人，應該冇乜人連續六個禮拜俾法甲咧，都係中曬啦。或者近期啲西甲咁樣中到八八聲，西甲都幾難倒咁啊！皇馬爆冷輸俾基羅納，啱啱嗰個禮拜咧對住嗰隊叫做拉斯帕馬斯咧，都係叫做開唔到上盤，整個3-0俾大家。即係呢波盡量都俾啊，揾啲中游嚟俾。咁皇蘇啊，近期個狀態 fit。啱啱捉到應佢，亦都係大家都，所以同埋我哋都希望大家球迷咧就繼續咧去到，即係如果你有時我哋過下關啊都得㗎，即係如果你睇你有冇買全餐嘅話，啱啱過去嗰個禮拜，如果你喺嗰五場有買過關咧，即係六場五中一走啊，如果齋計嗰五場過關咧，如果你喺最高嘅賠率買嘅時候咧，去到23-4倍好似 係啦，20-20几倍咁啊，乘埋其實都真係幾和美嘅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去翻 My Radio 嘅官網，咁去佢哋嗰個購物架嗰度，咁揀選翻我哋今晚開你波啦。好嗱，咁就黑 sell 嘅時間咧，就唔知 過得特別快， 係啦，差唔多啦，係啊。其實我哋可以講足九個字啊，不過費事啦。 但係今晚真係冇乜波，老實講， 真係 即係啲波你買落去咧都。即係覺得好似冇仇報喎， 但係當然我哋英間都會有啲心水嘅。但係一來啦，今晚嗰啲波咧，全部都係啲英格蘭嗰啲聯賽錦標，咁就係比較低組別。嗱，講真，好少睇嗰啲英甲、英乙啊，即係免費俾條 link 我都唔會睇啦。咁你又唔知佢哋會唔會玩嘅，又唔知佢哋真係會唔會真係去。主要係英甲咧、英乙呢啲比較低組別。嗱，不過我哋當中咧，從飛數啊或者實力等等，我哋都會有啲心水嘅，因為同埋佢仲要咧好多都冇洋球，咁就更加個。個別嘅場次投注價值咧就會低啲嘅，咁嗱，應該我哋都會有推介嘅，咁啊，始終總之馬會有開啦，咁即係有啲手痕有噶嘛，咁啊硬係要撳啲，咁可能我哋都會細住攞幾場我嚟過下關，以小博大，其實都會嘅，咁啊放心，咁嗱嗱。今晚咧都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嘅，就講足球咧，每一日都真係好多嘢講。 尤其新聞啦，都好多啊！即係啱啱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，即係前曼聯嗰個嘅教頭咧，皇蘇教頭或者愛華頓嘅前教頭阿莫耶斯咧，而家就啱啱就執個爛攤子去到韋斯咸。咁琴晚 揾咗佢啦， 係揾咗佢啦，琴晚都知㗎啦。 係啊， 咁但係咧，今日有單新聞拱出嚟都過癮啊！因為咧，其實咧原來咧，之前咧。韋斯咸都唔係好想揾莫耶斯嘅，已經揾咗三個教頭，有三個教頭都唔肯接呢個爛攤子，到最後咧第四選咧先揀呢一個莫耶斯，即係呢一單新聞咧出咗嚟之後咧，我真係唔知道莫耶斯咧真係會唔會有少少覺得。 幾慘啊！因為要去到第四個先揾佢，因為之前咧原來咧，韋斯咸咧有揾過邊幾個，揾過安察洛提，有揾過咧而家喺新尼特教緊嘅文斯尼，亦都有揾過紐卡素教頭賓尼迪斯，但係呢三個教頭咧過多為韋斯咸都啦，冇啦，咁到最後咧。逼住都要揾阿莫耶斯，咁而家呢個禮拜咧，大家球迷應該都要知道嘅就係、是、今個禮拜週末咧就冇聯賽嘅，因為咧打 國際賽， 咁亦都係世界盃嗰啲嘅附加賽咧，都係呢個禮拜尾打嘅，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零禮拜裏邊咧，韋斯咸咧都可以咧叫做有段時間就俾阿莫耶斯執一執班兵啊。 嗯，冇錯，咁雖然叫執個四攤啦，咁但係莫耶斯咧其實唔係個個都真係覺得佢咁渣嘅，咁起碼佢嗰個執教經驗都有啦，哇，帶過一隊咁偉大嘅曼聯，咁同埋其實佢可能真係帶啲中游啲嘅球隊咧，成績就係會好啲。咁其實之前佢都帶過啲普雷斯頓啊、愛華頓帶過啦。曼聯啊，皇蘇又係麻麻地，但係新特蘭又係曳曳地嘅。咁嗱，而家咧即係整隊韋斯咸嚟啦，睇下佢可唔可以反底咯。 係啊，咁所以就睇下另一位斯咸嘅表現啦。因為好多時都係喺換教頭咧，都有啲突如其來嘅表現嘅啲波到。咁再到期時望下啲盤係點啦。咁就亦都可以話今日咧都有一單嘢嘅。咁就講緊大衛路易斯啊。 係啊，喂，大衛路易斯真係咧，其實睇我哋直播都知道我哋鬧到佢 fire 噶啦。係啊，呢個爆炸頭咧，即係防守上有時又幾矛盾。或者很多甩漏咁導致球隊就失波啦，咁所以其實即係見出我唔知點解，但係佢有幾有大賽命，即係啲大隊成日都又有正選。咁但係嗱，啱啱啦嗰場啦，車仔對住曼聯， 冇正選打啦， 冇正選冇後備，明明係冇傷冇病嘅，其實都冇佢咁我哋啊，梗係覺得係合理㗎啦。嗱，其實就住呢個話題咧，或者我哋傾啲咩話題咧，大家都可以喺My Radio 嗰度個直播嗰度一路留言同我哋傾下咁啦，即係唔知啲球迷覺唔覺得咧？ 大衛路易斯係抵死啊！係啦，即係其實啱啱過去嗰禮拜，其實曼聯咧就去到下半場中後段咧就都叫做加強咗火力嘅，甚至費蘭尼咧傷愈復出都拱咗入嚟咁，但係車路士個後防冇方面咧，嗰場波就穩陣啲啦，真係咧可以能夠頂得住咧幾下咧，阿費蘭尼入去擁嗰啲波咧，至少唔會甩位，因為其實相對如果呢個爆炸頭對住大衛路易斯個爆炸頭咧，隨時咧大衛路易斯又甩位咁，所以我哋平時講歐聯都有講啦，即係嗰場對羅馬點樣失波啊， 係啊，食三蛋啊， 嗰啲失位係幾過分啊。咁所以其實如果佢常規打車路士打正選咧，其實都幾麻煩嚇。同埋有單新聞都話，大衛路易斯其實點解到最後冇正選咧？就係因為之前對羅馬嗰場歐聯賽事之後咧。佢喺更衣室同阿甘地教頭嘈交，咁亦都係呢一樣嘢令到佢啱啱過去嗰場大戰咧正選後備都冇，咁所以其實嚟緊大衛路易斯嗰個嘅仕途係點咧，其實都幾成一個疑問咯。 冇錯，咁但係就亦都有傳啊，甘地同佢就真係唔啱噶啦。咁其實甘地就話嗰場車仔點解唔出佢咧？就因為係一個戰術上嘅決定嚟嘅。 係因為個戰術要更加穩陣嘛， 係啦， 所以咪唔出佢咯。 仲有你其實你唔用佢，咁啊後防又真係穩。陣咗，仲要借埋曼聯啦。咁其實佢都真係難搞啲，同埋即係之前佢都話佢同甘地唔啱噶啦。咁佢而家差唔多三十歲啦，咁啊嚟緊仲有冇真係咁多正選咧？其實都真係問問地。嗱，除咗喺車仔啦，唔知佢個發展會點啦。咁喺國家隊亦都冇佢份啦。 所以就即係好多新聞，大家可以近期都留意多啲啦。因為個球會咧，每個球會個轉變咧，都影響大家落注嘅。咁就今個禮拜咧，其實就即係週中波就唔係話太過多啊。咁但係琴晚即係有睇球彩台都知道我哋嗰、那個重心心水紐倫堡嘅入球大都中嘅，即係一班主持都咁。而今晚咧，其實呢啲波咧，我同阿 Randy 都即係大家盡量都揾啲重心出嚟同大家傾下啦。咁就我自己咧，就今晚中意有一場咧，就係第一場嘅。咁就望下個賠率啦，巴拉福特對住洛達咸咁就。揀呢一場波賭咧，就原因就好簡單啫，因為有跡可尋，大家都係甲組球隊啦，咁就喺比較下就會好啲。嗱，個初盤咧就2.25嘅主勝，咁而家咧都落飛巴拉福特落到2.2噶啦，和波3.25就冇喐飛啦，客勝咧2.7就回到2.78嘅，咁就讓球盤咧主隊咧就讓平半嘅，咁就初盤就2.02咧就已經落到而家呢刻咧1.8。 六噶啦，咁上下1.96啊嚇，咁就作客嗰隊咧就176回到179啊，咁就嗱論到兩隊波計咧，其實季初咧巴拉福特咧呢班即係球隊咧就喺主場咧都算幾穩陣嚇，甚至乎咧聯賽打得幾好，而家咧喺英甲聯賽排第三位，洛達咸咧就喺英甲聯賽排第七位，咁就兩隊波咧其實都屬於咧英甲咧嘅中上游分子嚟嘅，咁嗱喺一組嘅裏邊咧，因為咧其實呢一個英格蘭錦標賽咧好簡單。你唔會見到啲頂級嘅球隊喺度， 因為全部 係甲乙，或者甚至乎咧有啲叫做即係有啲叫做比較青年軍啊，非嗰啲非球隊都有，英甲、英乙啦，主要就咁，但係打呢啲嘅咪叫杯賽仔咧，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佢哋好多時就未必係真係好認真咁同你打，咁但係咧最慘就係咧仲要打個分組賽添，咁而家呢一組裏邊咧就巴拉福特咧。兩戰已經有六分嘅啦，車士打菲特就同組，同埋洛達咸啦，同埋曼城嘅 U23 青年軍，咁就車士打菲特咧就第二位，咁洛達咸喺呢組咧就叫做第三位得一分啦，所以其實如果嗱照計喺分數上咧，巴拉福特而家暫時都叫夠分咁滯嘅，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兩隊波咧其實喺今年季初。第一場波嘅時候咧，喺九月初咧就已經打過一場嘅聯賽，咁當時巴拉福特咧喺主場就1-0贏咗洛特咸嘅，咁但係咧嗰場波咧讓過半球，咁但係呢一場波如果你話以巴拉福特個質素啊，加埋今年主場個穩定性咧，如果呢場係少讓平半咧，我覺得 讓得唔 夠心，同埋喺個組裏邊佢都夠分啦，開始。 咁啊，呢一個賽事其實就都幾個賽制就好簡單啦，而家咧佢又係。16组嘅，16组每组四支球队，咁咧就踢个分组赛，但系个分组咧就唔系踢主客噶，系踢个单循环 嘅啫。 咁每组咧嘅头嗰两支球队咧就会晋身去到32强，咁你 再组打三场波嘅啫。 系啦，三场嘅咋，冇谂住踢主客。咁如果有啲咧喺头两组、头两场已经系攞够六分，其他嗰啲分数又追唔到去，得失球追唔到咧，其实就已经出咗线。 即系呢队已经系咯， 系啊， 已经出咗线噶啦。 其实系啊，咁所以喂又让得唔够心，喂会唔会有啲嘢咁样 咧？一定会啦，即系如果相对嚟讲，因为佢哋嚟紧呢个礼拜咧，英甲就有赛事嘅，因为咧英甲咧佢就唔会受嗰啲欧洲赛影响，咁就嚟紧佢要翻主场对普利茅夫，咁所以相对嚟讲，巴拉夫特今年咧睇个心态咧，联赛摆好多心机落去，咁就同你场场去到尽嗰只咧，咁就今场波更加前中后三线咧系啲伤兵问题都几严重，巴拉夫特，咁我觉得佢够分情况下随时摆后备出嚟。盘口上唔撑佢，洛达咸呢场波赢嘅话咧，就机会都有机会出下线打呢啲杯赛仔，所以我觉得呢场可以留意洛达咸个下半。 系啊，我哋系要咁样留意下啲飞数啊，因为呢一场就啲飞啊绝对唔似嘅，你各睇各样嘅数据，明明洛达咸今年都作客叫做俾你嚼过，咁同埋其实洛达咸咧，佢喺呢个甲组咧，其实入。波嘅能力都幾強噶，其實算係16场聯賽入29球，但係佢大部分咧嘅入球都係嚟自主場，其實作客係比較渣，但係都今場咧好似個飛數又唔係話好撐主隊，即係明明客隊係咁弱嘅，咁所以嗱呢一啲咧，我哋其實買呢波其實真係睇啲飛數，睇啲飛數睇個盤啊嗰啲，擺到明係怪盤 啊，同埋望下個心態啊，所以場波落得鹹下盤咧。就我自己今晚好中意嘅，睇下球迷咧會唔會一齊買一下？你有冇啊？整場先你都， 我都整場啊！ 你都整場 嗱、啊，我揀咧，我一定係揀啲有讓球盤嘅。嗱，冇讓球盤嗰啲你好難玩，因為三飯揀一飯咁樣，或者讓球豬肉和嗰啲咁啊麻煩啲。咁你有讓球咧，就兩飯揀一飯。嗱，我就揀咗場查爾頓啦，對住珀茨茅夫。其實呢一場咧啲盤咧都係怪怪地嘅。嗱，咁兩隊都係嚟自英甲啦。咁其實就甲組嘅第四查爾頓。对住珀茨茅夫第14，咁其实嗱查尔顿咧而家喺前列嘅位置咧系好劲嘅嗰个成绩咧，近绩亦都系砰砰声。但系呢一场咧对住作客唔系好识赢波嘅珀茨茅夫咧，竟然系让平半，其实就让已经系让得少咗噶啦。嗱，我唔知有冇落飞啊嗰啲咁样。 望下而家，即系而家2.17主胜，初盘都系2.17啦，和波3.15冇喐，客胜都系2.9，咁但系睇平半盘啦。平半盤都係84喎，冇喐飛啊！呢、這個就係個初盤嚟㗎啦，84同埋94同82咧，上盤下盤個飛數冇喐過啊！ 冇錯，咁啊呢場較為靜啲，其實嗱講真，正常咧就場場都啲飛數唔會喐得好勁，因為可能嗰、那個 投注意欲 係啦，投注意欲唔大咁啊，未必啲朋友會咁大注咁啊，但係可能突然間開賽前啲賠率喐得好勁咧，就唔知係咪啲收到啲咩風咁樣啦。啊呢場咧睇個初盤都係奇怪㗎啦，叫讓得咁少，同埋頭先嗱我哋。 講過嗰個嘅賽制，你已經知道點解會讓得咁少，因為咧查爾頓已經係六分噶啦。嗱，我覺得呢一場仲勁過頭先嗰場，因為你頭先嘅洛特咸咧，佢就算贏波佢都出唔到線。咁但係如果呢一場咧，珀茨茅夫贏波嘅話咧，佢係會同查爾頓一齊出線。 哦，咁即係如果唔講咧，相對嚟講會唔會到最後放曬水俾佢咧？ 絕對嗱，絕對真係似啊！嗱，唔知佢哋有幾想要呢隻杯，咁我諗都有啲獎金啊。咁其實唔會話完全係 hea 踢。 或者等同於你英格蘭聯賽杯都唔係獎金好多啊，但係啲球會為咗攞個錦標咧，曼聯車有時都搏咁解啫嘛。即係相對低組嗰啲都係噶，有個叫做聯賽錦標，即係佢點樣都好過即係乜都冇啊， 係 咪？ 係啊，嗱喺而家呢個小組咧，查爾頓就已經踢咗兩場六分噶啦，珀茨茅夫就一勝一和就四分。嗱，如果今日佢贏，佢就攞到三分就七分，咁跟住查爾頓六分就一齊咧攞個首次名一齊晉級。咁、其實如果兩隊就唔使理啊，所以其實個飛數咧話俾你聽都好奇怪嘅，讓得咁少。同埋嗱，珀茨茅夫咧，如果你以聯賽計，你可以即係參考佢哋聯賽嘅成績，因為兩支球隊都係嚟自英甲啊嘛。咁、其實就都幾差噶，佢嗰個近態啦，作客唔好識贏波啦，近十場作客淨係贏過兩場，其實近四場波咧係輸曬嘅。咁其實呢啲，即係我開落去起碼都半球盤。 喂，即係我都覺得呢場波都係好古怪嘅咧、即係同埋兩隊波又係啦，即係同頭先我講嗰場都一樣。查爾頓喺季初嗰啲嘅階段咧，狀態咁 fit 咧，你面對住珀茨茅夫，竟然都係讓得咁少。最重要就係珀茨茅夫咧入唔到波噶嘛， 係啊， 即係而家打咗八場波入得個六球咁大把。即係如果你話以一隊主場失波數字咁低嘅查爾頓，少讓平半咁大嘅夾啦，俾你買咧，呢波真係要小心。 冇錯，咁所以嗱，呢場跟翻啲飛數啦嘅，下盤我自己幾中意嘅珀茨茅夫。 咁即係其實好不約而同喎，嗱，即係咧啱啱就講咗兩場先啦。咁其實呢兩場咧，大家都係捉住個下盤先，因為話曬其實去到呢啲週中波啊，加埋冇乜競爭意欲嘅賽事咧，其實下盤往往咧都會佔優少少，因為開波出嚟咧。第一句就係你一開波已經贏緊先，咁就同埋始終喺個飛數上都有啲啟示嘅，因為畢竟擺出嚟嘅人腳啊，或者有啲料咧，啲莊家能收到去定唔去啊，所以一開出嚟嘅時候咧，個盤都唔係咁有信心，所以留意下啦。嗱，第一 part 嗱，我哋就有場叫洛達咸嘅下盤，就買會第一場，同埋咧就 Wendy 嘅第四場嘅珀茨茅夫， 冇錯，係啦。 咁就嗱呢一刻就休息一陣，咁就轉頭咧，我哋翻嚟再講埋咧第二 part。我哋咧繼續仲有兩場咧，就同大家講，同埋會講埋咧嚟緊週末嘅歐洲區世界盃外圍賽 嘅附加賽， 係啦。轉頭再翻嚟再傾。